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好啦，翻嚟啦，啊，咁啊，即系今日咧，就我哋都唔可以即系啊，即系呢个回避嘅问题咧，就系一个全民退保啦。咁啊，全民退保，即系而家咧，即系你知道啦，即系本身，即系呢个又系689谂住即系叫做系政纲上面找数嘅一项项目嚟嘅。咁你话即系之前呢个咩港人港地又冇啦，吓，呢个标准工时又唔见咗啦。咁而家你去到全民退保咯，哇！原来其实都系铺定路咧，吓，即系借呢个周永新去做呢个叫做系即系咨询文件啦。咁啊，最后尾咧，原来都系撒咗一镬嘅咁样样。咁而家全民退保变咗啲乜嘢咧？咁啊，就变咗呢个咧，即系原本谂住就系话退保嘅，即系其实所有老人咧、老人家咧都有权利系 right 去攞呢个咁样嘅退休金啦。咁而家变咗个另类综援，大佬。 好似话八万蚊嘅资产上限，一万蚊左右嘅收入上限，仲系以家庭作为单位。 家庭屌，即系家庭， 咁咪同综援嘅大佬。其实即系加紧综援啫， 系啊， 综援就四万几， 咁咪唔系叫全民退保啦？我屌你！ 咁所以呢样嘢就系话，喂，究竟我哋系而家我哋本身系要一个加强版嘅生果金，你而家变咗呢个综援俾我。系嘛？喂，完全系两回事、哦。喂，你一国两制唔走样啊？你嗰个全民退保都走咗样啦，系咪？ 咁但系林郑又同你讲、哦，佢话即系呢个我哋 林 郑点讲？ 你去咗段片先啦，去咗段片先啦。 全民退保咨询出炉，点至攞到三千蚊？各位公公婆婆等足三十年，我哋终于等到全民退保嘅咨询啦！政府退保咨询文件寻日出炉，当中有一栏将港大周永新嘅不论贫富同政府嘅有经济需要方案做比较。周永新提出嘅系所有年满65岁长者每个月都拎到3230蚊，冇经济审查。轮到有经济需要方案，全民退保马上华丽转身变咗扶贫措施，系就系同样拎到3230蚊啦。不过你嘅资产要少过80000蚊。夫妇就要少过125000先有得申请，呢、這个资产限制买骨灰庵都未够啦，仲唔系进化版综援？ 不论贫富嘅模拟方案咧，将会令我刚才讲嘅结构性嘅财赤提早6年出现，但有经济需要嘅模拟方案咧，都会令结构性嘅财赤早啲出现，不过咧就系1年。 但去到2064年，得60万人拎到啫，比周永新方案少咗80%，点解释先？ 如果要去筹措呢个资金嚟去应付呢个新增嘅开支咧，我哋可以用一啲一致嘅指标，例如系加税。 睇下指标有几一致先。如果用周永新方案，利得税要加4.2%，但政府模拟方案呢好抵嘅咋，加0.4%咋。嗱，唔准咁嘅下运加税空人。 纯粹以现在所提出嚟嘅两个方案呢，我哋觉得一个好大嘅政府嘅错误呢，就系一个系一个扶贫嘅措施，扶贫同埋呢一个嘅发展一个完善或者完整嘅香港制度系两回事情嚟嘅，所以我觉得以前嘅咨询文件根本系将个焦点呢系摆错咗，即系希望市民从两者之中做一个选择，我觉得系唔适当嘅。 中捞包政府唯一关心嘅只系钱，将全民老年金同加税挂钩，讲到有咁衰得咁衰，令市民对方案反感。张国柱都话呢个系翻版综援，加剧标签效应。咨询文件亦都引导市民去反对全民方案，令人好失望啊！ 因为咧喺星期三咧，阿林郑，我唔记得咗边个打边个，林郑同周永新咧喺朝早节目咧，一个喺商台，一个喺港台度 up 嘅。而我又非常之惊讶，呢、这个真系要请教土白。喂，究竟而家政府条 line 乜捻嘢啫？你最多咨询话冇共识，跟住咪收档咪算咯？佢使乜？喂，系人格谋杀周永新佢嘅学术成就，话佢以前原来冇完全冇捻